相声演员田立和的师傅是赫赫有名的相声大师张寿臣，但田立和却从没有因此以前辈自居。用他的话讲啊，相声行看的是活，比的是能耐。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就和您说说笑星田立和。许多年来，田立和没有像很多同辈甚至晚辈那样大红大紫，但是对相声的热爱从来没有减退过。您知道吗？田立和当年拜师的时候还费过一番周折，这是怎么回事啊？田立和的父亲托人帮儿子找老师，先找的是杨少奎，让田立和与刘文亨、刘文步在一起学。当时学艺先要抄词儿、听段子，杨少奎认为田立和内向，告诉他需要去南市、鸟市听活。这些地方田立和从小就没去过，第一次到了以后，他围着那儿绕了三四圈不敢进去。但是听活听了有半年，人家也不教。后来又找到了马三立，同样是听活。再后来，田立和的父亲的一个朋友找到了傅寿岩，经他介绍拜在了他的师兄弟张寿臣门下。原本张寿臣已经不收徒弟了，听说有一次他看了田立和的表演效果挺好，后来父亲呢就带着田立和去拜师，田立和张嘴就叫师傅。张寿臣知道田立和有点文化，形象也可以，而且还能说北京话，这才肯收下他。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听一段田立和、王文玉、刘学仁的相声《训徒》，听完了接着和您说。 田先生 啊， 最近总没看您演出啊。 我已经谢绝舞台了。 哦， 专心致志的培养徒弟。 谁呀？ 我呀。 您培养徒弟 啊？怎么了？ 玩笑，您琢磨您这样的能培养出好徒弟来吗？ 我就知道看不起人了。 你瞧， 有这么句话吗？ 哪句？ 有赚徒弟，没有赚师傅。 倒是有这么一句。 我徒弟比我能耐大。 有什么能耐啊？ 天文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医卜星象，是样样精通。 好嘛，您徒弟比诸葛亮能耐还大。 你这看不起人呢？ 啊， 我徒弟光外国话会38国的。 哇， 古代文会3种。 哦， 希伯来文、巴比伦文、梵文。 梵文？ 哎， 连佛经都能看。 哎， 哦， 我知道跟你说话没用，你三桶。 哪三桶啊？ 这到这儿痰桶，这到这儿饭桶，底下马桶。你懂什么呀？ 不，我问您吧，这相声怎么样吧？ 相声 啊， 知道外号吗？ 不知道。 叫相声仓库。 都仓库了。 哎， 哦， 自己能编， 哦， 能导， 嗯， 能演。 是啊， 自己导自己演， 导相声为止。我告诉你说吧，说大话没枪毙这会儿，也不上税，随便一说吧。 什么叫随便一说呀？ 嗯， 一边导演于一身，知道吗？ 有机会拜访拜访您这徒弟， 今儿个就是机会。 哦，今儿个 我徒弟跟着我了， 跟您来了， 多新鲜！我徒弟不来事，写为亲爱的观众干嘛来了？等着欣赏我徒弟艺术来了。多热情啊！ 哎呀，还真有人缘。 哎， 跟您扫听扫听。 嗯， 您徒弟怎么称呼？ 叫别扭。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 艺名啊，幽默感。我好别扭。 好，那我找一找他。 啊，你不找别扭吗？ 我找别扭找。 找别扭跟你啊谈谈。 哎，那倒对。 快啊！ 怎么 说话快？ 您放心。 哎，对了，说话就走，飞澳大利亚讲学去。 上外国呀？ 啊， 呵，真赶上机会了。 嗯， 得了，请出来吧。啊， 嘱咐嘱你， 什么话？ 说白话，别转文。 转文怕他不懂。 怕你不懂，你害怕转文倒着血霉了。他回答一句文言，你俩礼拜找不着大门呢。你害怕本些个自杀了，我们也缺德呀。您大小是条性命啊！ 你被心撂肚子里边，我也没这么大气性。 哦， 请出来吧。 刚才还在这儿，哪儿去了？别扭，别扭，别扭，出来出来！哎，好好好，前上前上前上，来来来，介绍个朋友啊！ 这是王先生，这是小徒别扭，二位是多亲多近啊。 不行，您的我瞅着不慎的。 哎，你甭害怕，我告诉你啊，我都训练熟了，不咬人。 背的是怎么 的、哎、你看这模样，这风度，哎，这个气质，这个外表啊，你看这脑袋拿学问给撞了。 你撞这模样？ 哎，真的吗？真的吗？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大智若愚，有大智的人就跟傻瓜一样，走在街上看见这样的，赶紧趴地磕头叫教授。 我叫他野兽。 哎，这怎么行？ 谈谈， 说白话。 哎， 兄弟们啊， 记住了 啊。 好嘞， 要不然让他跟你说巴比伦文吧。 不行，您您找外边人去吧。 来来啊，别难为他啊。 哎， 来来，先上。 好。 你看这啊，你看走路这多稳重。 我瞧着直起冷痱子， 我稍微往那边迁移一点。 哎，对， 哎，啊，好，行，哎，鱼，好，来啦，来啦， 活的， 哎，死的早臭了，多好！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啦，嘿，多清楚。 嗯，干什么来了？说相声来了。 哎，你听着，说相声来了，呵，言简意赅，回答的准确， 是不多爱、啊、 嗯，跟谁来的？我师父。 我师父这底气多足、嗯、 谁是你师父啊？ 贪。他把你给烫了。 哎，我把你握了。一子儿，他字底下个心字，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长相，你哪懂这个？ 嘿呦，你跪更了，我吃饭了。 这学问，这学问，这就来了，露头了，这就 来了，是来了。 嗯。 他耳音不怎么样，怎么着？问 问你贵庚了，吃的炸酱面。 嘿，这是吹吗？啊， 行了，别了，行了，天津 杀如流。 天津人 啊， 你过来过来， 这这边啊， 哪儿的事儿、 哎、人没到，肚子到了。 行了，别跑了。砸了， 砸在居上吧。 什么砸了？ 你说的 话砸了。 哪句？ 我问他来了，他告诉我来了、 啊、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算错了 啊！ 应当说你没来，我们这站大活人你没看见。 不是这句 呀、啊、哪句不对？你说呀、 啊、你别忙啊， 说呀、 啊、我跟谁来的、 啊、 跟我师父来的。 没错，跟他师父来的，跟我来的。能跟师娘出来吧？你把他带出来的、啊、 哪儿的事儿？干什么来了、 啊、 说相声来了。 没错，说相声来了，抢银行枪毙了。 你吃枪药的是怎么着？我问他跪更了，他告诉我吃了饭了。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呢？啊，你教徒的饿着，那不缺德吗？ 他这师傅大概也晕头。问他跪更了 啊， 他告诉我吃的炸酱面。 哎呀，你说真着点，我没听明白。 炸酱面。 哎呀， 什么怎么了？ 听着吃炸酱面新鲜了 啊我们还吃三鲜馅的包饺子了。别生气，天天包着捞着烤着涮着。对了，不吃足了能落这体格啊？你看看你看这动员，哎，让我给踹。 哎，够刀口了。 哎，这怎么说话？ 我先问问您 啊， 这贵庚了是吃了饭了？ 是贵庚是吃饭了， 吃的炸酱面 啊。说呀吧，那个 啊， 说呀。啊， 没得说了， 没得说，没得说就甭说了。怎么嘱咐你来的？跟我徒弟说白话，别转门。完了吧？不听，大庭广众之下让我徒弟问住了，挺大的个子，不嫌害臊，你死去吧！ 你得使点劲儿打，劲儿小。我先问问你 啊， 这贵庚了吃了饭炸酱面， 谁说的？ 不是你说的吗？ 他给我扣上了，你徒弟说的 啊！ 哎，不能不能， 还不能 大学问？怎么大学问？ 光外国话会三十八国，这能说那个？ 哎，他连中国话都不会，你问问去。 废话，你不说我得问， 你是得问。 这根子我们栽不起。 嗯，问去。怎么着？ 我瞅着都瘆得慌， 这还是喂熟了的人了。 来了， 来了， 嘿，听听，你问他来了，回答来了，多好， 这也好。 嗯， 接着问， 干什么来了？ 说相声来了。 嘿，说相声来了，字斟句酌呀， 还跑上了。 跟谁来的？ 您。 哎哎，听听，您您背地说摊，当着面说您。你字底下的心字，孺子可教也。 别晃了，再晃都卸黄了。 哎， 还晃 了，成了，甭问。没错没错， 甭问。问你那句。 哪句？ 跪更了。 你跪更了， 吃了饭了。 哎，怎么样是 问他，你问我干嘛？问呢？ 绝对不能。 绝对能。 绝对不能说跪更了是吃了饭吃炸酱面，他没说。 说了， 他要说了，我们爷俩抱着脑袋接着门口公路的富康路。各位啊， 好， 您是见着人。 嗯， 您跟我们鼓鼓掌，寒碜寒碜吧。我们懂得要脸。 对， 姐这跺脚一走，天津市不来了， 你没法来了， 这根子栽不起。 问问。问吧， 够呛的， 连他都没底。 你跪更了？ 我吃饭了。 哎，几位 几位。 哎呀，要命。甭乐甭乐， 干嘛 甭心肝乐乎，没听明白知道吗？ 怎么了？ 这两天了上火。 因为啥？ 耳朵沉，今天早晨吃了半斤鹿茸给撞的。 这个玩意儿。 嘱咐几句，徒弟徒弟，别扭啊别扭，精神集中。 嗯， 心火下降，不要胡思乱想啊，把杂念从大脑当中排泄出去。 排泄， 出我之口入你这耳，你我师徒，这英名就在此一举啊。 啊， 关键时刻呀，想准了再说啊。 嗯， 你跪更了， 吃的炸酱面。 哎，几位怎么样？ 炸酱面了，还单摆福哥 啊，瞧瞧吧， 就这个捧着天上摔的这些啊。 哼， 会三十八国话，连人话都不会， 就是实话 啊，像话吗？跪更吃了饭吃炸酱面，你说错了人家不笑话你，笑话你师父。 对， 师父不明弟子说呀。 哎， 知道说不知道别说呀。 嗯，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 瞧这一大套 啊。你说错了不贻笑大方吗？ 对呀， 可这话又说回来了。 嗯， 人家各位亲爱的观众都不挑这眼，你站着横挑鼻子竖挑眼，你算个神马东西。 说谁了啊？ 我管徒弟， 我听着扎心。这话 告诉你，别说有人再问你贵庚，不是吃的饭的，吃的炸酱面。 哎， 全不对。 对， 有人再问你贵庚啊， 听你师傅的， 就是问你几点了。 哎， 听说 了。对对对对对， 想想 想什么呀。 啊，我这个 也错了， 我这也不对， 多新鲜， 我有点模糊， 太模糊了。瞧瞧， 嗯， 这孩子往这站多好啊， 就是 好赖不说，他压台呀。几位上演，瞧这俩眼珠都能不会转， 这么活人 嘿嘿，搁在你手里了、如果搁在明白人手里，不出三年幽梦复生，是半潜在世够世界级的幽默大师，咱教不起了。你说你会什么？你要纯粹三多师傅，吃得多喝得多拉得多，除此之外百无一能。 惭愧， 你呀真是不知道为师之道，纯道授业解惑，你是授业你解惑，你还解惑，连你自己呀还是贵庚几点了，像话吗？你也是挺好的孩子，当跟他学呢，指这一颗歪脖树吊子，转意多师， 瞧瞧， 头名师还不如反高友啦，知道吗？圣人有云，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尺之内必有忠信。怎么连圣人的话你都忘了？ 你听他这套， 不能白说你。 哎， 教过你倒真能耐。 对， 再有人呐、问你贵庚了呀？这不是吃饭，也不是炸酱面。你师傅来怎么着？几点了？满不对 哦。 再有人问你贵庚了呀？ 哎，你记住了吗？ 就是问你妈结婚了没有？ 哎、 你妈 呢？走。走 我这也错 了，你这也不对 啊， 仨糊涂虫啊，真不知道， 知道 还故意的说个笑料，知道吗？听笑听半天了，哭了无味，没有笑料哪成啊？ 也是， 贵庚就问多大岁数了？ 哎、 我读着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多大岁数吗？ 绝不能。 贵是客气话，庚者年也，贵庚就问多大了？ 对， 你多大了？ 我多大了？ 哎、我是你多大了？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啊。想想稳住了。 哎， 头年多大？ 十八。 嗯，今年呢？ 十七。 我回了活呀， 在罐里养的。 头年十七，今年十八，贵庚就稳多大了？你贵庚啊？ 十八。 十八。十八了，长这么高这么胖，你打小吃尿素长大啊？这个忘了抓紧。 嗯， 想想你属什么的？ 黄花鱼。 我溜边了，没有十二属就没有，仔细想想 想一想 想想啊， 属马。 属马，你听听这音儿，属马。 还跑 贵庚啊？ 十八。 属什么？ 属马。 马，你瞧这发花折。 呵呵 啊， 记住了吗？ 呵，什么话呢？举一反三呢、 好脑子呀， 就这么聪明。 试试 啊， 我来了。 来来，你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属马。 还真记住了， 这是吹呀。 贵庚了？ 十八。 属什么的？ 属马。 贵庚了？ 十八。 贵庚了？ 属马。好吧，一会儿憋死了。 老哥哥，别跟他废话，费劲了。咱哥俩啊，说回的想法。 哎，咱们得聊回的。 总没上您家去了， 是吗？ 真格子老爷挺好的。 哎，托您福，身体挺健康的。 是啊，哎，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我爸爸 十八。 这些毛病都在你这儿了。 我怎么了？ 问上年纪人有问贵庚的吗？ 应当的。 问高寿啊？ 老爷子高寿了？ 十八了。 哎， 小糊涂了，八十了。 是啊，正格子老爷子属什么的？ 我爸爸 属马。 好， 又来了， 一句没落。 大着说话了，小孩子不能言语。 对， 别插话，即便有人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往我身上吹。 哎， 我师父不让我说话吗？即便我问你了，哎，你怎么不说话呀？拿大馒头堵我嘴。哎，您不让我说话吗？没你包分了。 对， 懂不？明白了没有？啪，我这一嘴巴被你脑袋抽菲律宾去。我干什么？我有这心没这力， 还那些说什么？ 可把我气死了。 对对对， 不是，我这半个胳膊都发麻，我看，哎呀，这秃子，我掉牙，我早晚我死他手里头。 有一个就够 劲。你要手榴弹吗？ 那没有。 借我俩，我可得豁了。 别别别！您在干嘛呀？您瞧这个事儿，小孩子，别那么着急，别那么生气，干脆还是咱们哥俩呀，说回闲话。 哎，就是， 哎。那天呢我碰见老爷子了。 在哪儿啊？ 劝业场。 是啊，老爷子遛弯去。 是啊，我不能不打个招呼、啊、 应当的。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我爸说你好啊。 你爸爸没理我。 哎呦，这可得原谅、上岁数的耳音沉。 哎，我大点声吧、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我爸爸说你好啊。 你爸爸还没说话。 哎呦，你可得原谅，耳音沉了，您惊不惊动啊？ 我过去一扒了、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我爸爸说什么了？ 老爷子还没说话。 哎，真格子，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你不让我说话呀？ 还是你吗？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一笑嫣然一笑，哭笑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大笑风中谈笑，自若风骨，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田立和是以一个外行人的身份开始学相声的，外行人的孩子入门就当大辈儿，人们会不太服气。因为刚说相声就当了许多人的叔叔辈儿，于是呢，聪明的田立和有了一个绝妙的想法，他要与李伯祥、魏文亮等结拜为兄弟。师叔和师侄拜把子，显然乱了辈分，也是违规的。他计划呢，把这个想法告诉师父，当然也有挨骂的心理准备。没想到张寿臣听了后一拍大腿，只说了一个字，好。一见师父也愿意为这个规，他特别高兴，便和这几位晚辈磕了头，结拜为兄弟。这种情况在相声行业里都是史无前例的，也只有田立和能想到这样来解决辈分的问题。和您聊到这儿，今儿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呢，送您一首来自华健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爱到尽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